座楼上，然后楼下想你。三点几再沉默再回避，七点几留在门外，留在门外等你。九点几感染了伤悲，你未寻寻化作梦幻的星座情人，茫茫前尘那个幸运痴痴的走，觅觅寻寻永远约在的星座情人，淡淡浮云你我独自星空下吻。 永远约在的星座情人，淡淡浮云你我独自。